是我对你爱的泪滴。 光良，都是你。这首歌的深情完全可以去跟很多人心里面对于光良印象极深的几首歌去 PK 了，比方说《童话》、《第一次》。而我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另外一个原因呢，除了说歌曲好听，真的很好听之外，也是在某音乐流媒体的软件这首《都是你》的留言区里面置顶的一条留言。当年同学聚会，在 KTV 里深情地唱完了这首《都是你》之后，我曾经一直追求未果的那个妹子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回想起来满满都是美好。怎么样，突然有一种事实胜于雄辩的感觉哈。一首歌打动了一个人，很美好的故事。下午的3:05，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I will hunt you down, 'cause baby I'm up in my business like a wedding interview. This is private between you and I.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floor, kiss me around, play with me some more.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bed,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melting. Touch my body, let me run the fast, on my face, just a little taste. Touch my body, when you have a curse, come on, give me what I deserve. Touch my body, you can put me on you like a brand new white tee. I'll hug your body tighter than my favorite jeans. I want you to caress me like a tropical breeze and float away with you in my Caribbean sea. If it's a camera up and hidden, it's only you with me when I do, I do. If it's a camera up and hidden, our best night, I just look on YouTube, YouTube. Close a mirror on your mouth and brag about the secret rendezvous. I will hunt you down, 'cause baby I'm up in my business like a wedding interview. This is private between you and I.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floor, kiss me around, play with me some more.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bed,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melting. Touch my body, let me run the fast, on my face, just a little taste. Touch my body, when you have a curse, come on, give me what I deserve. And touch my body, I'ma treat you like a teddy bear. You won't wanna go nowhere. Give my love a lingerie. 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解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城？ 神秘嘉宾，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去 KTV 唱他的这首歌了。放这首歌还想起来，好像还欠他一个生日的祝福，也要把这样的一个生日祝福 Happy Birthday 送给在七月又长大一岁的朋友。七月一号那一天，林宥嘉又长大了一岁。他在二号的凌晨发了一个传闻给自己庆生，因为那一天也是他31岁的第一天。虽然说生日是在工作和通告当中忙碌度过的，但是我想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生日当天呢，同事们不仅是送给林宥嘉最好的照顾，陪他一起完成了工作，哪怕是没有了生日蜡烛，也没有切蛋糕，但是收工前呢，同事们帮林宥嘉换了新的手机膜，就这么一个事情还很开心。 我 也真的是没什么大追求了。 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瞧着我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都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 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现在这首歌要唱给谁呢？唱给已经放假的学生朋友们可好？还有那些因为孩子放假，自己也准备跟着一起休年假的朋友们。亲子时光来了。 在讲台后面，校长正在广播发言，滔滔不绝，假期总动员。 同学们放假了。 一首歌放假了，很久没有放超过十天以上假的大人们，我们跟着一起过过瘾吧。 拜拜。 确实学生们放寒假暑假这样一种兴奋感，作为很多大人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体会过了。这种说放假了这三个字瞬间那种释放，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和快乐，可能也是我们大人们觉得世界里面和大人世界里面可能会觉得特别缺失的这样一种遗憾，所以那种瞬间的快乐感觉，可能我们希望能够从这样一首歌里面能够得到一部分就好了。 我们是上天上蓝天的鸽子，确定踏上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只有美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衬衫衣有点难，我的事情有多重，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啊、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我们是上天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方，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有美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

日友情卡片 PS I love you。 如果不是微信平台上面的 Linda 提醒我的话，可能我还真的没有想起来去看一下，原来这个时候窗外已经下雨了。而这首歌友情卡片出现的时机也那么的刚刚好。如果说当年你喜欢过 UK 徐怀钰的话，也曾经认认真真的听过徐怀钰的几张个人专辑的话，那么这首歌应该不会太陌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去年或者是2016年的年底，在一档叫做金曲捞节目当中，沙宝亮特别温情的演唱过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我那个时候在看电视节目当中，我觉得听到这首歌还是很兴奋的，因为当年买了不少 Yuki 徐怀钰的卡带。我个人很喜欢他的歌，而他的歌当中应该说这首友情卡片数得上前五吧。可能尽管很多人只记得怪兽，我是女生，水晶，爱的叮咚，谁不乖，还有哪些歌，纷飞，誓言。当然了，喜欢 UK 哪首歌是你的自由，但是我是觉得这首歌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出现的时候刚刚好。3:39，周一的下午，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刚才在微信平台上面有学生家长纠正我说，我们孩儿还没有放假呢，还在考试当中。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 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离开甩开烦恼。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来看看我迷人的微笑。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人说要过难和强，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 吃下后什么都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 好聚好散吧，请 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来看看我迷人的微笑。 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星星跳支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我睡一觉却感觉的疲劳，头发皱皱像一把稻草，在镜子前面转了又再脱掉，透过皮肤看得到心跳，两条锁骨苍白的线条，挂在隐形沉重的背包，我的失落没人看到，就像讲话没人聊，沙发变成电影让人麻烦，挂的只有冷气才为我叹息。如果我真的心可以让我凋谢，我的痛 我写了一个草也无缠绕，突然很喜欢氧气的细胞，一半的水有个漩涡，我常常幻想能被它吞噬掉，身上的水不想擦掉，在床上回荡成独特的符号，被世界需要对我骚扰，当它是我的开包。你说你的道理我不反击，但这是我的游戏，有我的规矩。如果我自的心看得清，我的剑，我的心，手上留下的痕迹，我愿意都透明，全部透明。 在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造起来的 Rocker 的歌哈，来自于萧敬腾的个人专辑当中首张专辑里的王子的新衣。其实这两年呢，听狮子合唱团这个名字听的比较多一些，单独把它拎出来，把萧敬腾拎出来，不是拎出来打哈，单独拎出来萧敬腾的机会好像并不是很多，基本上会放一些狮子合唱团的作品。下午的3:46，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 And I will work this body, I will burn this black iron, and I'm not in the boring man. Yeah, I'm a workaholic, and I swear, yeah, one day I will be true first. And I will work this body, I will burn this black iron, and I'm not in the boring man. Yeah, I'm a workaholic, and I swear, yeah, one day I will be true first.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2008年的一首歌《安静了》，下雨天，有的人很喜欢这样一种雨中听歌的感受。 是吧？小曲。就是当时这首歌周杰伦写完了旋律录制 demo 的时候，是请 Selina 亲自来填词，而 Selina 将自己恋爱的经验写成了这首歌的歌词。但是呢，黑碧跟 Ella 两个姐妹在录音室唱的时候，一看到词就不禁的笑了出来。我在想这首歌的词笑点在哪里呢？这可能要问一下当事人 Selina 了。但我想十年之后这首歌安静了也应该成为了 Selina 当时恋爱的一段记录，可能是一段最美好的回忆了。 地凌晨的天空回答看江州，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杀干了沉默回答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隔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当中马上结束今天星期一的和你一起唱了，大家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周一赏雨愉快。 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8月7日至8月12日，鬼才编舞大师马修伯恩携战火版舞剧《灰姑娘》登陆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购票详见天桥艺术中心官网。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